是为难了自己，是

失去晚节，会很可怕。趁这下午喝啖红茶，如果得到早餐使你融化，随着日落这绝对话，杯已美丽便放下，谁又要抽管你的家，喝过半杯西冷茶，热过半樽樱花，谁别记挂。枕边开，一束薄咖啡的杯子，快乐快得自然，怎发现？十对甜蜜伴侣幸福表现，其实有九对这样过，红茶或咖啡喝三个三年。失去晚节会很可怕，趁这下午喝啖红茶，如果得到早餐使你融化，随着日落这绝对话，杯已美满便放下，谁又要抽管你的家，喝过半杯西冷茶，热过半樽樱花，如果失去晚节会很可怕，趁这下午喝啖红茶，如果得到早餐使你融化，随着日落这绝对话，半夜美丽便放下，谁又要参管你的家，喝过半杯西冷茶，热过半天樱花，凌晨别记挂。 Jump